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936集，四大书院。展昭和白玉堂到了元庆书院的门口。此时天将傍晚，书院的学生们结束了一天的课程，三三两两跑出来，有的回家，有的到附近找饭馆吃饭。元庆书院相比起其他三座书院来说，规模小了不少，大概加起来总共也就那么两三百个学生。书院基本只收开封本地人，多是没考上太学，但是成绩又还不错的。四大书院除了太学之外，其他三所分别是乾坤书院、文成书院和元庆书院。除了太学是汇聚天下才子的之外，其他几座书院也是人才济济，各有特色。乾坤书院的学生多金，财大气粗，文成书院的学生多来自全国各地，元庆书院的学生则基本为开封本地人。要说这三所书院与太学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三所书院都有单独为武生准备的书斋。太学是纯粹文人汇聚的地方，甚少有武生，要真有会武功的也最多就是淳华那样的三脚猫，毕竟白玉堂那样文武全才到一定境界的实在是不多，真要有人也不上你太学来念书。可与太学不同，其余三所书院都是有武生的，这些武生并非是普通江湖人，都是准备参加武生试的。大宋每年除了考文状元之外，也要考武状元，选拔优秀的武官。可武官也不是光会武功就行，你起码得会写字，会看文书吧，礼仪规矩要懂吧。所以很多想入仕的武生都会去这三所书院念书。乾坤书院的武生功夫最好，因为书院有钱，会请很多名师来教。文成书院的武生次之，很多都来自江湖各派，不用请师傅，人家自己有门派教。而元庆书院就是请几个拳师随便练练。总之四大书院里，元庆就是最不起眼也最没野心的一个，一帮本地孩子念念书练练武。开封每年举行很多选拔官员的考试，考得好的就混个职位拿俸禄，考不好也没事，各部各司都是要人的嘛。因为各大书院的情况不同，所以各个书院的学生也一眼就能分辨出来。太学的书生书呆子气最重，一个两个别看是天之骄子，但基本都家教严格，再加上学规多而严，学业重，竞争又激烈，基本都是埋头苦读型的，甚少出去惹是生非。乾坤书院的书生多是财大气粗，比较能招惹是非，不过因为书院有钱，请的各种夫子都是相当好的，所以学业都不弱，有钱有才又善交际的话，人脉自然比较广，也比较吃得开。文成书院的学生因为来自五湖四海，书院里武生的人数也很多，所以书呆子气是最不重的一个。另外现在有不少人家的孩子都是各大门派的弟子，先学功夫，到了十几岁就送到开封来念书，于是这书院里各大门派之间较劲儿的味道挺浓重。说起来，天山派收很多俗家弟子，其中不少都在文成书院读书，每年新生入学的时候都会到白府来给白玉堂请安，白府大多以他不在为由大发了。但有时白玉堂在开封街上走动，还是会碰到几个穿着学袍的少年上来给他行礼，叫什么的都有，太字和祖字少不了，叫的五爷感觉自己头发比天尊还白，反正每次白玉堂都很尴尬，然后展昭就在一旁乐。元庆书院的学生则是大多无忧无虑，因为没野心又安逸，因此有其他几个书院里头见不到的天真烂漫的一面。虽说寺院交流，其实文成书院和元庆书院跟太学的关系都还挺好的，起码没冲突。文成书院的院长是包大人的好友，人很和善，元庆书院的院长就更加了，本身就是太学的学生。 唯独这乾坤书院，院长岳长风有那么点野心，又跟林夫子关系不太好，因此总是针对太学。这次四院交流，其他两院有那么点被乾坤书院拖下水的意思，不过反正输了也不丢人，因此两院的学生也没多少压力。展昭和白玉堂的到来引起了元庆书院学生们的好奇，毕竟都是开封城里的，最近出了好几桩命案，金家孙媳妇阴魂不散回来报仇的传闻更是成了开封城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因此学生们议论纷纷，展昭和白玉堂是不是为了查案来的？这案子难不成跟元庆书院有关系？书院里有夫子出来招待二人，听说是找院长，那夫子似乎有些为难，展昭和白玉堂心中都咯噔一下。 不是出了什么事情吗？ 哦，不瞒展大人，沈院长已经七八天没来书院了。 他人呢？不是出了什么事吧？ 哎，家里人说是生病了，要休养一阵，前阵子见他还好好的，突然就病了。 展昭点了点头，就跟白玉堂一起告辞，问了沈燕家宅的地址，准备登门造访。临出门，展昭又问了那位夫子一句： 你们院长是哪里人啊？ 听说祖籍是杭州。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也没多说什么，告辞离去。出了门，展昭拽住白玉堂， 先回趟开封府，带着公孙一起去。 白玉堂点头，那位沈夫子要是真病了，倒是也能找公孙给他看看。于是两人边走边议论， 没想到沈燕真的是杭州人，会不会真的就是沈伯涛呢？ 可为什么要改名呢？而且入太学不都是要考试的吗？改了名字还能入学？ 说起来，他不是来刺探敌情的吗？ 展昭看了看趴在自己肩头睡得直打小呼噜的小四子，白玉堂哭笑不得。小四子瞌睡了一路，打从进门前开始睡，出了门还没醒，刺探什么军情啊？回去铁定要被金侯和他师父嘲笑。两人带着睡着的小四子回了开封府，进门就闻到一股药味儿。 这药味怎么这么熟呢？ 你除了菜味熟，连药味都熟啊。 此时小四子突然抬起头， 清热止咳血的方子谁咳血了？ 说话间，就见陈心拖着个小茶盘，里头一碗汤药，正往后院走。展昭一皱眉，自言自语， 不是吧。 说着展昭将小四子塞到白玉堂怀里，撒腿就往后院跑。白玉堂有些不解。这时小四子瞌睡也醒了，揉着眼睛跟白玉堂打招呼： 爸爸早。 白玉堂抱着睡糊涂了的小四子往里走，边走边问陈秀： 这药是熬给谁的？ 刚才在院子里，小霍叔看到天尊的那幅画，突然吐血了，好大一口血呢。 啊，果然咳血了。哦，霍霍之前脉象就不稳，他不可以激动的。 白玉堂看了看小四子，小四子也看白玉堂，随后突然一歪头： 书院到了吗？ 可算是醒过来了，已经回来了。 小四子一捧脸张大嘴。白玉堂进了院子，就见展昭进了吴一霍的房间，房门口龙桥广抱着一把软弓，正端详挂在晾衣架上的一幅画。白玉堂走过去，就见正是他师父买的那幅凌霄画的雪梅图。好嘛，踏雪寻梅变踏血寻梅了，他师父好不容易买到了一幅不赔钱的画。果然老爷子赔钱是正常的，赚钱是不正常的。公孙正在院子里坐着捣药呢，白玉堂过去将小四子给他。 什么情况啊？ 边说五爷边往里屋望。展昭站在床边跟坐在床头的红九娘聊着，从表情看 展昭似乎是松了口气，估计不是太严重。病书生这会儿貌似是睡着了，盖着被子看不到脸。公孙正给吴一货做些药丸，听白玉堂问，就摇了摇头。 无妨，他身上的是顽疾，治不好的，只能拖着。以我师父中的仙保命，死是肯定死不了的，就是病痛还得自己熬。我给他做了些随身带的药丸，止一止咳。不过平日自己也要注意，不能激动。 哎，当年差点就死了，回天乏术了。那几个老鬼是强行从阎王爷手里把人抢回来的，于是就落了一身病，遭了七八十年的罪。 殷侯说到这里，就见正盯着化作发呆的龙桥广转回头，悠悠地瞧过来。 林夫子说，当年大家都以为他病死了，就是那会儿，那岂不是才二十几岁的时候？ 广爷仰着脸掰手指，二十几岁那会儿差点死了，救活了，病痛了七八十年，于是今年几岁？ 他当年因为什么病得那么重？先天不足吗？ 先天不足，强行练功，再加上受了比较大的刺激，然后中毒，走火入魔，筋脉尽断，顺便还被捅了一刀，每一样都能要他的命，可偏偏没死，也算命硬。 白玉堂闻言就皱着眉头。这时就见黑水婆婆走了过来，站在一个石头凳子前，仰着脸看了看白玉堂。白玉堂不解，与他对视，黑水婆婆又看了凳子一眼，白玉堂依然不解。这时陈心儿过来，伸手将他抱起来，放到了凳子上。白玉堂嘴角抽了抽，黑水婆婆捂着半边嘴霍霍了一声，瞧白玉堂。 呆， 你房顶都上得去，凳子就上不去了。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